说来很不单纯，你陪我看海还那么蓝，我好像不应该把你想得有点坏，坏的是我发现不知不觉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 我们存在在空中，听到了在电台当中空中为大家播放的今天浪潮 Listen to One 的开场曲，你还开心吗？在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月份啊，星期三，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向各位 say hi。其实你不能忽略音乐带给你的生活里的真实感，有的时候生活到底是不是真实，如此的真实，一首歌可以给你答案。当然，在浪潮 Listen to One 的世界里面。无穷无尽的好音乐。 视线을피해고개를숙여도향기가진내코끝에흐르고헛방이걸음에속도를맞추고이토록끌리는지밤짓어가는지금너몰래너와함께주는왈증난긴장속에몸이떨려자꾸 금방위를걷는듯이나의몸이 그너와눈맞춘순간 와르거리듯이다가가는시간 Yo 눈에너를담아음악보다음악같은내목소리감아 Yo 틱택온더로너의그손짓시작내가바뀌고 Yo 자꾸몸에비틀대너를훔쳐볼때머릿속은몽롱 And I can feel the fire growing in the air 꿈이아닌꿈만같은 I can take it there 이시대에너의수없이바래더가까이먼걸널집중할때면그녀도쏘쏘 But baby it's me and you now now now 난도표현난지금네곁에내가혼자주는월주긴환능속에고조되는기분건반위를뛰는듯이가쁜숨을몰아쉬니그너와눈맞춘순간We dance, 뜨거워진 공기 너를 향한 there's a delay in my head. In your eyes, tonight's a perfect time. 그 거리에 애틋애틋한 나의 표정까지 이상하게 좋아 난 약간 너와 only for tonight. We dance, 발끝에 널 맞춰 We dance, 샹들리에 빛과 浪潮listen to one的世界当中、yes. 每一口的呼吸都会畅快给你最最真实的音乐感受一首歌就让我们飞起来 All right. 浪潮 listen to one 说说在最近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的 2-1 歌曲也欢迎大家呢来我们的聊天室跟大家一起呢随意的聊聊天畅聊一下 找一颗温暖的糖，我希望在你的甜美里像一颗融化的糖，希望在你眼里像星星在夜色里，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希望在你的爱情里找一颗温暖的糖，我希望在你的甜美里像一颗融化的糖，希望在你眼里像星星在夜色里，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我希望在你的甜美里像一颗融化的糖，希望在你眼里像星星在夜色，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 现在都嫌累 My day 我忍不住都在骂自己 And give me some room 该照照镜子的可能真是我 Oh no no 喝醉了我自己的 And we know 不够请继续笑话 I hold got the money Got my gun It's not easy 重新认识自我 Not too late Not too late 我想我最好还是一直 keep the faith当成功降临在我头上享受这一切的光环 Quick quick money Kiki booty We balling 我快真的 For real I made me feel so great 我就像 Gucci man I don't need the break I can't get my crew 在我嘴边每天一起 talk show Change my phone Play my song 旋律生动来 post my long 随到手后醒来是梦无法触碰 Mood is gone、哎、愿你们一直都有 lucky day 我想我今天又是 not my day It's been a long day matter far away 醒来又是 Friday 这里让我昏睡 Red has in the room What you gonna do 喊到再簇拥他也没用找我也没用计划全空 Ocean on my day 跟我装疯 Listen brand new Listen 看好你耿思翰的新歌二十一小时计划 我曾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跟人生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醒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 锁定全天北京音乐广播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21 为耿思翰集赞助力周期内票选最浪潮新歌一位一起听歌一起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16点17分这里是由麦麦麦同学正在为大家放送主持的音乐节目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在这个周期 Listen 看好你我们推荐了一位新人一个刚刚发行了自己首张专辑的小耿耿思翰同学这首对唱歌啊，听起来呢有国风的感觉叫做触碰不到的灵魂上次周慧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谈到这首歌的录制很有趣哈，因为不在一个地方所以是云录制两个人呢彼此也没有触碰到彼此的灵魂没有触碰到彼此的这个录音室就对了如今 遥不可及吹皱了身边大地不留温度再熟悉又何必相遇 回忆它带来的风景每个呼吸都唤起涟漪想他在远距离眼神里那般光影 我不能靠近却从此追寻触碰不到的灵魂日夜升腾 梦游的心在沸腾都是心疼 一道紧闭的门 爱情无处梦游的心在沸腾都是心疼 却又沉沦，触碰不到的灵魂如日升腾。的不留痕，不能沉沦。 冷冷的篆刻在你， 埋藏在深与我共存。 昨夜恋人想提笔， 心很暗，风也还在等。还有余生，大可放任，悄然无声。 两个彼此触碰不到的灵魂，在各自的世界当中，互相的遥望，描述的是说，在恋人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可以呢所谓的相提并论，心很安分，却也还在依旧的等。悄无声息的彼此的吸引，触碰不到，但却默契十足。是不是也在描述着电台这样的感觉？ 爱情遗落成一句，用相信刻画成回忆，相恋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可能回到冰河时期，都想把你抱紧处理，你的笑头疗愈，让人生也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失落了你，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都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多疗愈，让人生也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失落了你，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 会唱的朋友，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 浪潮Listen to why.

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我后天，大后天，也不疲倦的想念，会是你看着我笑的眼。真爱像一座秘密花园，随时有新的发现，得到新的体验。两个人彼此挖掘，在一起比对和回味，然后了解越深，相爱越深，转眼就永远。你的臂弯像片沙滩，气候湿又柔软，能给我心安。 浪潮 Listen to why。 我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我后天，大后天，也不疲倦的想念，会是你看着我笑的脸。 会唱吗？ 真爱像一座秘密花园，随时有新的发现，得到新的体验。两个人彼此挖掘，在一起比对和回味， 然后了解越深，相爱越深，转眼就永远。 远方像蜿蜒的海岸，从春光到夏晚，景色会变化。我们走过万水千山，心酸会变答案，爱是归属感。我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 明天，关于天，我的心会是晴天，照亮你多云的那一面。 在2001年的梁静茹《闪亮的心》专辑当中的这首《最想环游的世界》，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想去环游世界的歌，从歌词到整个的歌曲氛围，都会带给你很多很多的思绪吧，我们会有很多的思考放在里面。有的时候一首歌曲，一段旋律，也可以带你去最想去的地方，去见你最想见的人。浪潮 Listen to One， 在每天下午的4点，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制作人主持人麦麦。 When I bite that lip, come get me too. He want lipstick, lip gloss, hickey too. We're so young, boy, we ain't got nothing to lose. Oh, it's just principle. Baby, hold me, cause I like the way it moves. Oh, oh, oh, your heart's name, I can never sing. Oh, I love the time, la, la, la, la, la. I love my tongue, I want it. Oh, your heart's name, I can never sing. Oh, I love the time, la, la, la, la, la. I love my tongue, I want it. Give me a book, need the Gucci store. Push your limit, now you ain't good enough. All your niggas say that you lost without me. All my bitches feel like I dodged it. Don't need fucking with you, feel like jail, nigga. I can't even next jail, nigga. Pussy like Holy Grail, you know that. You gon' make me need bills, you know that. Car tripping with your friend, you ain't even had man lying on your, you know that. Got me a bag for the brick, you know that. Control on shoulder, pace it right through back. Oh, this ass for real.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四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浪潮。 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从5天工作日版本变成了1周7天，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以上呢是我跟韩丽小姐为大家来放送，星期一二三，好，正常的一个排班呢是麦同学的过山车版本，周四周五步调更加优雅，韩丽为大家带来摩天轮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你同样期待。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情意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 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 重新再来一遍。 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已。但你说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 我爱 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但我给 be your friend。 陶喆《普通朋友》送给 浪潮 Listen to One 每一个正在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的你。